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46点，跌44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4点，跌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4跌7.2，美团点评92.45跌4.85，盈富基金26.65，盈富基金系26.65跌4，平安好医生52.15跌6.6，建设银行6.29跌1.1，中国平安90.7系跌1.15，友邦保险76.5跌1.3，工商银行5.7跌8仙，中国人寿19.96系跌6毫，系跌6.9，石药集团19.9系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6，英镑10.116，瑞士法郎7.899，澳元5.32，加元5.88，新西兰元5.021，欧元8.667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72。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8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37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0.86美元，卖出1471.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嘅。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啦，咁就系东隧去九龙方向啦。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反而系反方向去港岛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弥敦道交界一大交通，窝打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位一大交通都是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港铁方面，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服务仍然暂停，红磡站、大学站同埋元朗站仍然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夜晚11点结束。九龙区封路，洪隧来回、康庄道来回、漆咸道南、昌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莎白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各士道同埋漆咸道南仍然封闭。维里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我细细个就睇佢唱歌跳舞噶啦， 咁啱嘅 Kitty， 我细细个睇佢本写真嘅时候，我已经好中意佢噶啦。 咁了解，咁我唔使讲啦。 咁又唔好。今个礼拜我哋嘅敏感人物有佢 我是张文嘉，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彤和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我就好喜欢他的， 坐低慢慢倾啊。 Anna，你会用一种咩颜色嚟形容波性呢？ 绿色啦，即系你个样好阳光啦， 面青， 好 organic 嘅感觉。 花粉咁嘅样啦。 Hello， 我系 Anna 梁卓菲，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出街， 唔出街。 出街 唔出街， 究竟出唔出街好啊？ 星期日喎、 啊，系咯，星期日喎、 啊。二台周日有好节目，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十点到十二点有二台院线。 周日咁多好节目，梗系留喺屋企听二台啦。 切，去街就可以听二台咯。 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Two, it's Radio Two. Come sing along.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oh. So, so, oh, oh, oh, oh, oh, oh. It's Radio 2. 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从来冇谂过我哋呢个 live 咧，即系搵人唱歌啦。但我哋搵啲 art director 上嚟唱歌啦， 但系其实我都从来冇谂过啲 art director 原来自己都咁靓噶。 系啊，我哋应该问下佢系咪会即系好恨出道啊咁样。咁我哋两位嘉宾嘅 Dorothy Lau 啦 ，hello， 系啦。咁而另外咧就有同佢一阵间系伴奏嘅，有 Dick 嘅 ，hello， 大家好。 咁究竟边一个系 art director 咧？ 我头先话靓，系咪都系男仔啊？ 阿 Dorothy 咧就係一個近年都多作品過你係嘛？你講下你個 portfolio 俾大家聽下先。 係啊，咁樣係啦。其實我係嚟 out job 嘅，唔係咁喺我係幫 MV 同埋廣告做 direction 嘅。咁近期嘅 MV 就有小巧嘅迂腐啦，神雷嘅妖之時代啦，早啲有許廷鏗嘅單數係啦，咁樣然後有張敬軒嘅《空手而來》啊，《感情幾新俗》啊，咁樣呢個係啲半年內嘅作品啦。咁 諗住數半個鐘嘅你， 係啊，仲有啲廣告咁樣啦， 拗窿啊嘛。 但係你係幾時開始接觸係 MV 嗰個嘅 art direction 㗎？其實同廣告有冇唔同咧？其實 有㗎，其實廣告就會係即係啲嘢會。 多不著少少啦， 係啦咁樣啦， 個個都係咁講㗎。 係啊，咁咪即係 MV 個自由度就會大啲咯，同埋咁譬如之前有做一啲比較浮誇啲嘅 set 啦，咁喺廣告就好難會套用到咯，咁所以反而 MV 就有時會好玩啲啊，又辛苦啲啊咁樣咯，咁係咯。 係，但係你係讀藝術出身㗎嘛？讀 fine art 係啊係啊，我係讀 fine art 咁樣。 OK， 我從來都唔知 fine art 係讀咩㗎，即係講過係咪要讀好多 theory 啊？諸如此類咁樣 㗎，都係㗎，因為係咯，我係嗰啲nerd 嚟嘅，即係我係好中意讀書嘅其實。咁我嗰陣時咧，咁我咧就讀個，仲讀埋 master 都係讀 fine art 啦。咁其實做乜嘢嘅咧？咁就係要寫好多嘅文啦。咁但係都要做好多作品，咁就一半一半咯。 但 fine art 同而家你真係叫做係 pop culture 嘅嘢，中間有冇啲嘢係需要？系咯，用到嘅地方啦，同埋需要調整嘅地方嘅咧。 調整就係因為我覺得 fine art 做 fine art 嘅人咧係任性嘅，即係你想真係你點做就唔係咁做咯。 因為自己係個腦， 係因為你最 fine art 最重要嘅就係表達到你想表達嘅 concept。咁而 MV 啊廣告呢啲係一個群體嘅活動咯，即係你唔係可以喂我咁啦咁樣咁唔啱咁嘅件事。咁同埋我覺得係 fine art 係培養一個人嘅taste 或者係睇嘢啊，點樣擺嘢啊，即係美感上邊嗰樣嘢可能會用得多啲，反而。 哦， 因為嚟我公司覺得我公司好冇 taste 啊。 唔係，我哋一種好獨特嘅 taste。 我媽都覺得我公司 taste 麻麻地嘅喎。 幾靚啊！我哋後面。唔係你望下我哋呢塊 backdrop 先 啊。你睇我哋呢個 臉啊，大哥。 好驚影唔到嗰四個字啊！真係。 係一種我哋嘅文化嘅。你唔想講明嘅， 音樂嗰四隻字都開心嘅。 好呀，有入到你白眼，不得了啊！真 係。哇！咁但係你同阿的咧係點樣認識嘅？你兩位，你哋係做音樂嘅時候認識定係點樣 㗎？做音樂嘅時候認識咯。咁我就嗰陣時咧，我喺呢個年紀之前咧就有夾 band 嘅。係。咁同我個 band 嚟咧就係你嘅。同學啊，係咪咧？你係佢，係啦。咁啊， 佢嗰個就我仲係前度， 好尷尬。 係你嘅，你想我點講？ 係啦，咁我就係啦。咁我嗰陣時就夾 band 嗰個朋友咧，咁佢就係阿德，其實係佢嘅師兄嚟嘅。咁所以咧就疏落穿針引線之下就揾咗阿德咯。咁一陣間有隻歌 Ocean 嘅琴，原本我錄音個 version 咧都係阿德彈嘅，咁就結下咗呢個淵源，係啦。 咦，咁但係你係幾時開始對音樂啊等等嗰啲，即係開始自己寫歌啊，諸如此類㗎？ 其實係音樂先嘅，之後先至係 畫畫。 係係咯，即係因為好耐之前啦，即係又唔係好耐，即係中學時期咧，咁咧就係好熱衷打鼓嘅。咁我打到我嗰陣時要立志做鼓手嘅。 鼓佢似係一對 band 入邊最有型嘅喎，我不嬲都覺得一對 band 入邊最有型就係 bass 同埋鼓手咯。 但 係 佢而家係做主音喎，你諗佢點呢單嘢？ 唔緊要啦，佢而家咪專業班咯。 唔係咁嗰陣時係好癲嘅話，立志要做鼓手嘅，咁就直情係即係可唔可以真係讀書人嘅問題咧？跟住我嗰陣時又去考咗文憑咁樣就，我做鼓手咁樣就係咁鑽，即係鑽研呢一個鼓技咁樣啦。咁鼓技啊，一個打鼓嘅技巧咁樣啦。咁然後之後先至咁嗰個係中學時期啦。咁對於藝術嘅接觸，其實 sort of 係我諗中學後期同埋大學咯最多。咁然後話真係而家開始做 art direction 呢樣嘢咧，點解會開始做呢？都係因為音樂咯。所以其實呢兩樣嘢好似係。在我人生度咁樣穿插下咁樣發生咁樣咯， 係因為咧一陣間咧轉頭即刻佢就會唱一首歌嘅，即係同我哋一齊做嘅，就係呢首叫 Dishonesty， 假誠懇， 送俾 好多人都啱聽啊，係啦，喂呢首歌係咩故仔嘅？我想問啊， 咁呢首歌咧嗰陣時我就係兩三年前咧就翻嚟香港，咁我喺大學期間就係離開咗香港嘅，咁嗰陣時咧就有一啲音樂上嘅機會，咁其實就係、是、咁。然後咧，我身邊啲朋友啊、父母啊，或者係我嗰啲音樂俾我音樂機會嘅朋友啦，咁就有好多嘅建議同埋意見啦。即係你又咁樣咪得啦，你又要咁啦，你咁就得啦，咁唔好啦。咁我就OK。咁但係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其實我自己又有俾我自己嘅意見噶嘛。咁其實就炒埋一碟。咁然後就我好似。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咁所以就有咗呢個 dishonesty 呢首歌，就覺得啊，我係好想要 honesty 咁樣，咁但係就有啲掣肘咁樣。 哦，我想聽佢嗰個故仔頭一半，我以為佢係話緊啲親戚朋友你嘅假誠懇啦，咁多嘅。 唔係，係講我面對人想唔好咁假誠懇啊。 係其實你就睇個樣，你覺得佢係個誠懇嘅人嚟㗎。 係啊，同埋讀 fine arts 你好難唔對自己 honest 噶啦。 咁啊 係，即係藝術嗰方面嘅。 我諗我如果我少啲 honest， 我就應該會讀啲易啲揾食嘅。 都冇咩易啲揾食噶啦，今時今日。 有嘅，金融嗰啲受揾到食噶香港。 哦，我哋唔好講啲咁灰嘅話題。我哋將個時間交俾阿 Dorothy 同埋阿 Dick， 咁佢哋有呢一首叫 Dishonesty 假誠懇。高級啊，我覺得 哦係，同埋咧，你講嗰個人同佢歌咧，即係 Even 係一個咁地講自己假誠懇嘅歌，但係都有一種仙氣喺當中。 係啊，你兩個加埋呢件事好高級啊，令到你嘅節目，即係頭先聽成個感覺，哇！ 我哋節目 開翻啲 champagne 俾我唔該。 係啊係啊，係一首配香檳嘅歌嚟嘅，真係係啊！我哋平時飲開嗰啲茅台。 但係你哋係中意呢個 vibe 嘅音樂嘅，其實。 是啊，我覺得我都是啲麻煩友嚟嘅，成日的彈咁樣就說，哦，我想咁樣啊，想咁樣啊，咁樣然後就咁樣好唔好啊？咁就一起試一下啲聲啊，啲effect啊，然後點樣好啲啊？跟住我哋就譬如呢首歌咁就話，我想low-fi 啲啊，又超啲啊，咁樣然後就大家一起夾下，想最尾個聲出嚟係點樣？ 哦，所以編曲嘅部分啊，的都會參與一啲，俾啲意見啊，諸如此類咁樣。 其實本身我覺得 Dorothy 都好多 idea， 因為佢自己都 可以講讚你彈，可能佢本身都好多 idea， 真係好多要求嘅。 真嘅，講堅噶，因為好搞笑啊！佢會 show 俾我睇佢啲編曲作品噶嘛，佢有時會彈下琴咁樣啦，但係咧佢 mostly 都係用啲貓屎篤篤篤篤啊咁樣篤篤成功咁樣，就做咗首歌出嚟啦。 即係你話佢冇乜實踐經驗啊？ 佢實踐咪篤篤篤咯，好犀利㗎！ 所以成個過程，譬如係都係自己摸索嘅，即係編曲啊，點樣砌一首歌出嚟？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其實啱啱唱嗰只歌同埋嚟緊會唱嘅幾首歌咧，都係已經我編好咗，咁就都係喺我嘅我間房度錄咗個 demo， 咁就喂send 咗俾阿迪話，我嚟緊我哋去港台想唱呢幾隻啊，咁然後就再用個琴睇點樣演嘅。咁但係譬如我之前話點樣編呢啲歌都係聽嘢咯，即係我譬如我好中意聽歌嘅，咁我就睇下有啲咩我中意嘅位，我就記低咁，然後睇下點樣可以即係被我聽嘅嘢所刺激去做咁樣。 嗱，因為跟住嗰度嚟咧，就揀咗就都係似係有啲仙氣嘅，一定係念佛嘅感覺啦。我問嘅 Om Mani Padme Hum 啦，咁樣點解你會中意呢首歌嘅？ 哦，咁其實好中意方浩文嘅，之前都一路都咁，但係呢隻歌我覺得係。 其實我有一期係好唔開心嘅，就係、是、假誠肯嗰期。咁嗰期就寫好多嘢，其實可能唔開心先寫到嘢，唔知係咪啦？咁樣咁我嗰陣時就有聽呢只歌，咁同埋本身我覺得我對於呢個信仰上都係有啲迷思嘅，咁就我係基督徒。同埋基督徒家庭長大嘅，咁、然後就覺得啊，係咪啊，好似唔可以聽呢啲歌咧，係咪唔得嘅咧？ 其他宗教嘅語言， 係咪咁樣咧？咁樣咁我嗰陣時就即係對於生活上面嘅事業啊、關係啊，咁都有啲嘅棘嘅位啦。咁我哋聽呢只歌就覺得啊，係啊，唔好啊，愛惜自己啊，咁樣啦。咁樣即係好似係即係其實我諗啲人如果 meditate 啊，或者去系咯，即系对于同自己相处嘅时候，去 meditate 或者去念一啲嘅经啊，或者睇圣经都好啦。咁其实都系一啲俾自己嘅，即系你要吸收，要提醒自己噶嘛。咁我觉得听呢只歌嘅时候，我系好有嗰种感觉嘅。咁所以就都系系咯，都俾咗好多安慰呢一个。 不过 我想介绍阿一俾佢识。 哦，阿一系我哋一个同事咧，佢系读系宗教研究， 系 哦， 系啦，即系佢个人系完全系走肉和尚咧。 認 啦， 一認 得係啊！所以呢首歌嗰陣時就係即係佢伴過你度過嗰一個嘅階段。係 啦， 係 啦。 咁、工作上面有冇真係遇過方浩文啊？其實 so far 冇啊， 係啊。哦，咦，對於你嚟講應該係一個幾期待嘅一個， 係啊， 幫佢做 MV 嘅，係啊，係啊。 同埋方浩文又肯試一啲即係 新嘅， 即係烈啲嘅嘢啊，或者唔同啲嘅嘢咁樣噶嘛。 嗯， 你有冇一個有冇一個 dream list 㗎？即係譬如你係做 art direction 方面，或者喺音樂上面合作方面，有冇一個哇？如果有機會可以同佢合作到就不得了啦咁。 哇！我覺得，因為我其實講真喺 art direction 方面啦，咁我當時係因為 through 音樂嗰方面去進入 art direction 噶嘛，咁我係其實好近嘅事，一兩年嘅事，所以其實我而家，我覺得我而家做緊嘅合作緊嘅歌手已經係我當時嘅 dream list， 即係我冇諗過會，即係諗住我都冇乜嘢撈噶啦，應該。跟住哇，即係譬如而家聽緊，即係有時候我準備緊嗰個 shoot 嘅之前，我會一路 loop 住佢嗰隻歌啦，咁樣咁我聽就哇，真我都幾正，即係哇，我可以做呢隻歌嘅 art 喎，咁樣即係有啲難以置信咁樣，所以跟住其實而家做緊好多即係小考神啊嗰啲，其實係我好中意嘅音樂人啦，即係覺得佢自己好有自己 style 咁樣，所以其實都已經夢想成真咗一部分噶啦，咁樣。 幾 PR 係啊，唔識講嘢，我頭先喺度諗緊，真係 係啦，我哋唔好逼佢俾答案啦。 我堅誠肯，唔係假誠肯。 咁啊，將我成日交俾阿 Dorothy 同埋阿 Dick， 跟住有係佢哋重新演繹嘅呢一首方浩文嘅《Om Mani Padme Hum》。 得必跳楼过吗？画补伤，再遇对一年，如魔惩罚，爱恨有尽时，即管参透。我念冷静过后，美丽背后，就心慢有。对后，不必跳楼过吗？话报仇，再遇对一念，如魔惩罚，爱恨有尽时，即管参透。磨练冷静过后，美丽背后，珍惜所有。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原定下个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陈奕迅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全数取消25场的演出。主办单位说，鉴于近日情况，考虑到演唱会将会在两个星期之后举行，无法预计和保证演出期间的观众安全和相关交通安排和相关的交通配套，经过和合作单位多番商议之后，宣布取消全部25场演唱会，并且将会安排退票退款。主办单位表示，决定极为艰难，除了时间、心血、努力和经济的损失，同时承受近20万名观众和歌手的失望。由于涉及观众人数庞大，亦都涉及申请演唱会场地和演职人员档期配合等问题复杂，无法就改期演出作出承诺，对取消演出深感歉意。有关退票退款安排将会在下个月18号公布。有网民发起在中环和你 lunch， 大批市民到国际金融中心聚集，企满中庭位置，大部分人戴上口罩，他们高叫口号和唱歌，亦都有人伸出五只手指，象征五大诉求。中午时分，防暴警察在北打街的行人天桥上驻守。理工大学仍然有少量示威者留守，校园内多处玻璃被打烂，满地杂物。理大校委会主席林大辉以及两个副校长魏炳刚和杨立伟中午到校园视察，期间一个在饭堂负责煮饭的示威者蒙住面拿住汤喝，突然走到副校长魏炳刚面前对质。魏炳刚建议这个示威者清理校园内的垃圾，示威者要求对方一起清理，魏炳刚答应，然后联同多个理大高层一起在饭堂清理厨余。一个特殊学校住校社工强奸轻度智障及患有自闭症的15岁女学生，被裁定8项非礼、1项强奸等罪名成立，在高等法院判监15年。案情指，案发的时候55岁的被告1994年起任职特殊学校住校社工，2017年开始多次非礼事主，去年4月更加将他带到大厦天台的房里面强奸。法官判刑的时候表示，被告半年内屡次侵犯事主，不单止违反诚信，更加亲手摧毁自己20几年作为社工的贡献，被告对事主的伤害足以毁掉事主的一生。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7点，跌412点，总成交金额63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4点，跌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蚊，跌6.6；美团点评92.05元，跌5.25元；盈富基金26.65元，跌4毫；平安好医生52.3元，跌6.45元；建设银行6.29元，跌1.1元；中国平安90.8元，系跌1.05元；友邦保险76.7元，跌1.1元；工商银行5.69元，跌9仙；中国人寿20.1元，跌5.5元。世藥集團19.92元，跌6.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6，日元108.6，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加元1.332，新西蘭元0.642，人民幣7.039，英磅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107。日經平均指數報23,038點，跌109點。港金现价报13,7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0.85美元，卖出1,47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仍然都系暂停噶。咁而红磡站、大学站同埋元朗站咧，而家都系关闭。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喺晚上嘅11点结束。之后同大家跟进翻九龙区嘅封路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各士道介乎系柯士甸道介乎各士道同埋漆咸道南嘅道路咧，仍然都系受阻。咁另外而家卫理道、公主道同埋西九龙走廊嘅车辆咧，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嘅车辆就唔能够转入加士居道天桥。隧道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交通非常繁忙，东行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咁而九龙入口咧，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咁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亚街路街同埋海宏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过去一年，香港乐坛众多歌手以音乐之名努力做好音乐，演绎上乘歌曲， 而佢哋嘅付出当然值得备受肯定。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苏动音乐会推出最佳进步奖巡礼。 Eric 严琼会率先公布今届最佳进步奖候选歌手名单。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咪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的资料是不用估的，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不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的。想知多些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拿本公开资料守则看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有震动，气压有震重，重到叹大气，即刻想放松，刺激这大气，间歇会刺痛，刺进你脉搏，身心跟耳筒全面贯通。来吧，骚动音乐，风骚释放，放大你知觉。来吧，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点零钟，是不是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嚟到3点半钟之后嘅苏动音乐咧，我哋今日有两位嘉宾嘅，系啦，咁有头先介绍过啦，即系有系自己做音乐啦，同埋有做好多唔同嘅 art direction 啦嘅 Dorothy Lau 嘅 ，hello， 系啦，同埋今日同我一齐合作嘅咧就有 Dick 帮佢弹呢个 keyboard，hello。 Hello，Hello， 做咩啫？ 你谂， 我叫偏静啊嘛，咁连落去咯，咁样。喂，头先我哋问咗 Dorothy 好多，即系做系佢而家系 MV 上面嗰啲工作上面嘅一啲事情啦，同埋写歌啦咁样。跟住佢拣呢首歌咧，我喺度见佢，哇，点解拣呢首歌咁得意咧？会搞成点嘅咧？咁样系啦，佢拣咗许廷铿嘅体操。 系啊， 系 同呢首歌是有段故嘅喎， 都有啊，有啊。咁呢只歌咧系我第一首做 art director 嘅 MV 嘅歌咯。咁之前都有做过啲可能 assistant 啊咁样，咁就真系坐正啊。 大 果 啊！ 咁就係呢隻歌咯，咁係啊。 所以其實 art director 咧，嗱我哋知道導演啦，咁 art director 係做啲咩噶？ 其實 art director 嗰個工作嘅量啊，或者譬如佢有邊一 part 或者有幾多部分係 art director 會係負責或者係一齊決定嘅咧，係好視乎於嗰個導演嘅 style 或者係視乎 MV 同埋廣告啦。譬如廣告係一定會少啲嘅，因為你一定有你有客，你有嗰個廣告嘅 agency，然後再先至有 production 嘅導演。咁可能佢嗰個 agency 已經有好多 idea， 咁就要去一齊磨合咁樣。咁反而啦 ，MV 就會多少少嘅。咁MV 最開心嘅就梗係可以一齊傾下點樣做下個 set， 因為我都係嗰啲好多爹嗰啲人嚟嘅，即係大家都可能 feel 到。咁係啦，咁譬如。如果是即係 個 idea 已經定咗多啲嘅 MV 咧，就會係可能佢我要一個屋企嘅 set， 然後係嗰個 set 係想有呢個 feel 嘅，同埋我真係要復古嘅或者點樣，然後屋企裏邊嘅嘢係點樣做咧，就係我發揮咯。 所以個場景就係你要負責設計啦， 咁樣啦， 即係道具都係你揾翻嚟嘅。 場景道具，咁有時場景要搭景，你就要同搭景師傅傾咯。咁就art director 就好似係要令到件事成真嘅角色咯。即係譬如你諗我想要個 set 係點樣，或者之前有做過一個實驗室嘅 set 咁、人體實驗嘅 set。咁譬如點樣去整嗰啲道具，揾邊個整或者嗰、那個後面塊片啊個牆要點樣起，咁嗰啲就會係 art director 要負責嘅嘢。 咁複雜嘅， 你諗下《空手而來》嗰個張敬軒個 MV 幾多嘢喺入邊啊？係啊，因為佢係又有畫室，但係又屋企又嗌交，又好多細眉細眼位，好多嘢噶喎。 空手而來， 做咩啫？你講啲藝術嘢唔得㗎，要講錢嘢。 空手而來都開心，因為其實空手而來嗰部影故事 是不是 啊，我唔知啊，唔清楚。空手而來嗰件事開心，因為其實空手而來嗰個背景故事係講一個老到嘅 artist，就係張敬軒啦。然後譚善遠角色咧，其實佢係一個成功嘅 art director 咯。呢個係個角色設定嘅， 所以就變得好熟手啊。 但其實嗰個屋企咧就係老到畫家嗰部分多啲嘅。 哇！咁所以你嗰次第一次擔綱係做阿許廷鏗體操呢個嘅 art director， 係啊，係有啲臨危受命 feel 嘅嗰次。 但嗰陣時已經知道咗就係佢需要係同一班嘅女 dancer 一齊去到合作，呢啲係咪都要你諗定係唔使？ 冇嘅，我如果有得參與呢部分，我會好開心嘅。即係之後有啲 MV 就可以參與多啲嗰個構思。咁、但係呢個第一單呢個咧，就係佢以導演 Ivan 啦，咁同埋華納嗰邊已經定好咗係即係想用體育嘅 theme 啦，咁同埋會有四個顏色啊，同埋會跳舞啊，咁呢啲就已經係 設置 嘅框架。咁譬如我做嘅就係我邊一個顏色或者邊即係四 part 咁樣，邊 part 做咩運動咁樣咯，或者係啦嗰啲咯，係咯係咯。 幾好啊！因為嗰個 MV 係我以前睇許廷鏗嘅 MV 咧，我好少見佢係呢一種。 係啊，我哋第一次見嘅時候都好驚訝噶嘛， 之後都冇。 揾多啲阿 Dorothy 咯， 拗咯， 你成拗咯咁啊！你話今日 唔係嘅， 唔係我拗咯都好高級噶，唔係咁 low 噶，唔該， 唔會咁坦白噶，咁樣。 但係呢首歌都其實係佢係本身係有少少係電嘅 beat 咁樣啦。咁但係今次你哋 rearrange 呢個嘅版本會係點去 feel 嘅咧？其實。 我覺得係呢個版本係都係 sexy 嘅，咁然後咧呢個版本係比較 laid back 啲、chill 啲嘅，咁然後係摁多啲咯，即係譬如之前嗰個係哇體操體操，而家係體操。 我第一次聽個歌手係咁樣 present 呢一首歌㗎。 咁究竟出到嚟嗰個效果係點樣樣嘅咧？ 我中學生 交俾多學期同埋的啦。 遥远的板凳太耐放松点，完美的弯曲挺直，原来可以前那些一一誓言，就这么偷偷回知，为那些天天发现而锻炼。遥远的体操太妙。到一点，望我的高低快慢位置，是我的身体语言，在说出种种意思，被我的身体发现。身就身，有几多舌尖？拉就拉到筋骨里边，一二三，跳一丝挂牵。在快乐里边， 最害怕天生有汗有污点，还习惯选择着苦，是我的心的语言，自己都不敢去知，有时为了感觉美丽难穿意，身就身有几多舌尖，拉就拉到筋骨里边，一二三跳一次过线，终日快乐里边，个个要锻炼，个个要锻炼，个个要锻炼。要整理，身就身有几多折尖，拉就拉到筋骨里边，一二三。要一丝挂牵，初入快乐里边。 我后咧，我冇谂过呢首歌系可以咁样玩。 系错，我觉得其实咧就唔系。呢、這個佢繼續，佢繼續。 我揾 Dorothy 姐講。 但係因為係真係佢先講出呢種仙氣嘅，真係。但我覺得嗰首歌即係本來個版本係逼人做運動啊嘛。但係佢呢個就擺到明係一個唔想做運動嘅人喺度唱緊呢個。 但係我覺得佢係反而多咗嗰種挑逗嘅味道。 啊，係性感好多啊，真係。 因為首歌本身都係其實有個咁嘅 undertone。係係係。係你 pick 到 嗰個。 本身係 undertone， 你都真係擺上台面。 Sorry， 我都含蓄嘅。 不過呢首歌真係咁改，我真係有另一方面，因為成日都話你要 cover 你嘅歌咧，你係一定要自己 一個新嘅靈魂， 個新嘅靈魂。咁你啱啱係，我覺得哦幾 fresh， 嗰陣時 係咯，成件事好高級喎，你嗰陣時 係就個。但我想問你係聽許廷鏗嗰首歌嘅時候已經有呢個諗法 㗎？唔係，嗰陣時好耐之前，嗰陣時我聽嘅時候諗啊，好多嘢做好多 props 準備， 唔得諗咁多嘢， 開工啦， 好緊張嘅嗰單嘢，因為原本唔係我做嘅，跟住就係我跟過一個人做，佢就。你嚟啦，咁我就，咁我就即刻好緊張咁樣做，所以呢個 layback 感覺絕對係事過境遷之後先至會有咯。 哦 ，OK， 隔咗一排啦， 係過咗去啦，咁先開始 超。係啦，咁但係今日咧，最後咧，仲有 Dorothy 揀咗一首都係自己創作嘅作品嚟嘅，叫做 Ocean。頭先你開頭都有提過有呢首歌㗎啦， 係 啦，呢首歌個故仔又係點樣樣嘅咧？ 咁呢隻歌係我覺得係最貼近。我嘅靈魂嘅，咁就係因為咧呢隻歌其實係寫俾之前有一段經歷啦，咁就係有遇到一個人咧，我就係覺得佢個感覺、佢嘅處事同埋佢個底、佢個靈魂咧都係好似海嘅，咁佢就係、是、佢可以一時間好平靜，一時間就 哇 突然間係即係係令到我覺得唔係。我應該話係嗰陣時啦，唔係咁跟住咁佢就，但我亦都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深度嘅人嚟，即係好欣賞佢嘅才華。咁所以喺呢段嘅關係裏面咧，係令到我亦覺得好，即係我心裏面承受好大嘅壓力嘅。咁而嗰壓力係一波一波咁樣湧埋嚟嘅，有時係冇，有時好平靜，有時係透唔到氣咁樣。咁所以就寫咗呢隻歌咯。咁其實寫呢歌嘅時候咧，仲係維持住喺嗰個關係裏面嘅，咁然後咧就寫完之後就都咁啱都完咗，咁之後就睇翻嘅歌，其實我覺得係好治愈性嘅，即係我唔開心嘅位或者我好懷念嘅位都喺呢隻歌裏面出現咗。 哇！我見佢啲歌詞都係 近嘢嚟噶， 係咯， 因為我覺得係好真實嘅個人經歷，佢先寫得出呢啲嘢噶，例如你是浪花嘗過卻苦澀味蕾。 系啊， 跟住累了还要听海哭尽水，啊、即其实唔开心过成个过程， 都系噶，系啊。 哦， 即刻 有冇 feel 到啲少女啊？ 唔系，突然间佢静咗咯，有种粒水嘅感觉， 沉咗落个 ocean， 系啊，沉咗。 咦，咁你去到几时先至谂？咦，我 ready 将呢首歌去到即系制作啦，或者系发表啊咁样 嘅。咁其实我写嘅全部歌啦都。 冇發表過嘅。咁、多謝你都仲敢叫我上嚟，因為又揾唔到嘅啲歌呢條友，即係做乜嘢佢？唔係咁，跟住就其實嗰陣時製作嘅話咧係寫嘅時候已經係個關係嘅尾段啦，然後一完咗關係我就去咗錄音室度錄。咁但係而家我重新錄過，因為嗰陣時聽翻即係覺得我錄到喊曬，咁你做乜嘢咁樣？即係我都係頂唔緊。咁我而家都重新錄過㗎啦。咁就 ready 去發表，就因為件事就未發表啦。咁希望我盡快 ready 啦。其實都ready 嘅，其實擺上去啫嘛。即係但係有時就唔知有咩關頭咯。早兩日 po 咗上 sorry 度，叫一秒 delete 咁。我未 ready 面对自己， 定系你系惊当事人，即系呢首歌另一个主人 对象， 咁我佢 block 咗， 救命啊！ 喂，但系唔系嗱，你讲真，而家有啲歌啦，有冇一个真系谂住啊？几时可以推出自己？可能系 EP 又好，咩都好，作品啊，诸如此类咧。 其实都好想嘅，因为当时咪讲翻假成肯 loop 翻，点解咁多意见咧？就因为我嗰阵时就有机会去做自己音乐，咁然后我就因为觉得我自己未 ready 啦，咁同埋由嗰阵时真系情绪系太低落，总之成个人系唔健康，咁所以我就冇去接受呢啲机会，咁所以嚟紧。都希望有多啲機會咯！如果你聽到我啲歌覺得 OK 嘅，又拗又拗。 我哋揾個身邊啲人嚟講下，阿迪你覺得 ready 未啊？ 隨時都 ready 啦，佢佢話未 ready， 其實都 ready 緊噶。 好好鬼俾面嘅啫，你真係 勁噶！ 你兩個啲客套説話留翻之後先講。 我唔係㗎，好緊張啊！頭先啱啱唱嗰時就覺得哇，好嗱，即係好緊啊，成個人好驚啊咁樣。我覺得係要衝破嘅咁樣咯。 係啊，得閒去會唔會唱下 live house 啊？諸如此類嗰啲咧，即係。 都會啊！嚟緊， 我諗你唱十次之後就冇 feel 噶啦， 跟住啲頸唔同長嘅 B B 嚟嘅。 係啊，即係之前都有上過 One Footer 嗰個， 係咯，我都係嗰次認識到你個名字。 哦，係啊，係啊，嗰次都哇，即係好開心，竟然可以有機會上嚟咁，即係嗰次完咗之後，咁係咯，嚟緊都會多啲呢啲咯，慢慢就可以。系啦，上翻水面。 嗯，好奇哇，佢要临尾踢翻自己首歌， 上 翻水面 啊！ 喂，今日要多谢晒 Dorothy 啦，同埋阿 Dick 啦，系啦，咁啊上嚟就系同我哋即系又讲咗 Art Director 究竟系做啲咩啦，即系同埋介绍咗你一啲自己嘅作品。咁我梗系希望嚟紧可以喺唔同嘅 platform 嗰度，即系听到你自己即系 studio version 自己录咗，即系呢啲嘅作品快啲发。 同埋都想睇你如果自己拍嗰个 Ocean MV， 你要点样拍？ 哦，哇！呢、這个有排讲。 咁到时有 MV 嘅时候就揾佢上嚟。 系啊，冇错啦。 咁啊，临尾嘅时候将个时间又系交俾 Dorothy 同埋有阿 Dick， 就系有呢首 Ocean。多谢两位今日、，Thank you。 你是唯一令我安心的事情，累了便要靠海风冷静，遍地黄沙被你掩没后，潮退后冲花都没走，不想这样寻觅，但还有汹涌怎歇息，就算前方的空缺无法修补，至少佢可比你紧抱。 You're like the ocean，你心坎那针撞得比海更深。 You're like the ocean， 我紧握被针对起火很敏感，如岸悄悄伸手，如浪渐渐渗透 and I'm nothing。如日降到水面，用掉寂寞海礁浪也知了。 是浪花上过，却结苦美泪。泪了还要听海哭尽碎。我是黄沙沉沉与眼泪，潮退什么都给没收。只想这样沉溺，大脑窒息都不歇息。就算前方的空缺无法修补，至少佢可比你更抱。You're like the ocean， 你心坎那针撞得比海更深。You're like the ocean， 我紧握被针对起火。悄悄伸手，如浪渐渐渗透云淡天摇，如一降到水面，暂时热力几千变化烟，When I think of you, When I think of you。I'm like the ocean。 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5点，跌413点，总成交金额70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4点，跌34点。跟住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0元，跌5.6；美团点评92元，跌5.3；盈富基金26.65跌4毫；平安好医生51.7跌7.05；建设银行6.28跌1.2。中国平安91.15跌7毫，友邦保险76.7跌1.1，工商银行5.66跌1.2，中国人寿20.15跌5毫，石药集团19.96跌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4，英镑10.124，瑞士法郎7.899，澳元5.319，加元5.878，新西兰元5.024，欧元8.6672。每百日元兑港元7.2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72。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8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37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1.82美元，卖出14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仍然系封闭，咁而家过海最塞噶啦，就系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过去九龙啦，东行嘅龙尾排到去铜锣湾避风塘。咁反方向咧，九龙过去香港嘅龙尾咧就喺湿惠广场噶。咁而家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嘅龙尾咧就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嘅湾位。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度咧比较车多啲，龙尾一路排到去北角消防局。另外啦，喺南区石排湾道去西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另外，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华康街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贝沙湾二期。而在九龙方面，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系车多，龙尾排翻去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嗰度啦，系挤塞，龙尾接近书院道，同埋去到亚街老街近天光道。另外啦，反方向啦，窝打老道去。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系比较多车啲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都系车多缓慢，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嗰段啦，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提一提大家啦，有免费嘅渡轮服务。路线就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即是近住金紫荆广场，同埋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都是近住金紫荆广场噶。服务时间呢就是至到晚上嘅七点钟。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嘅伙伴，开车之前呢记得要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路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 仔仔不离机咧，将来想做嘅职业几乎吓晕妈妈。 你哋睇清楚篇作文先啦。 我要成为一位电竞选手。 乜打机都系职业嚟嘅咩？系咪呃细路嘅咋？ 你哋都唔讲道理嘅，我去隔篱屋搵阿灰姐姐。 我就觉得你咁样发脾气都有唔啱噶。 吴若希饰演嘅阿灰姐姐帮唔帮到姐姐不离机呢？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我是薛丹人， 我是脱单人。 咦，脱单在哪里？ 哦，脱单呢就真是脱离单身行列的意思。 哦，即是出铺是吧，现代一点嘛。 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和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会同大家倾下脱单有道。不过用现代一点的讲法，即是 点出铺咯。On a Saturday night，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今日新收到一首派台作品。继续都是回应紧过去呢半年香港发生的所有嘅事情啊！作曲有阮文安，填词有邝俊宇，嚟自阮文安呢首嘅新歌《煲底之约》。 跟他牵手哼唱高呼的声音，在炮火声之中穿梭，一点不抖沉。谁一起天高海阔地厚，为他打这最难打的仗。管几多辛酸，只想跟他讲，就算风甘海心，跟他一起不蹉跎。谁若世险境绝处都不怕，漫天绽放翠绿烟花，乱世之中谁念挂？梦中结伴走过炎夏与冷冬，春风秋雨。仍很想你，我会坚持，誓死都不放手。煲底约定重遇，如可再遇见你，风会静，雾会散，爱上天。 几多辛酸，只想跟他讲。就算风急海心，跟他一起不蹉跎。曾一世险境绝处都不怕，漫天绽放翠绿烟花。乱世之中谁念挂，梦总结伴走过。仍很想你，我会很坚强，誓死都不会放开手。铺底约定重遇，如可再遇见你瞬间，风会静雾会散，爱上片野绝唱开花。相约聚找后见，再奋勇撑一撑，就算再痛也不会倒下。勇气纵使千秋万载也赶不散，我与你都不怕，万马千军也不退缩吧。青春像一段无名诗，别痛责遗憾错过挂牵。铺底约定重遇，如可再遇见你，风会静雾会散，爱上片野绝唱开花，转分秒到年月，挨得过夜会结束。相约聚找后见，愿等你等多久也愿等，再报底见。 呢位嘅填词人咧，今年都有参选喺呢个区议会选举啊。参选嘅咧就系元朗嘅北朗嘅选区，同区咧仲有另一位嘅候选人嘅，就系谭伟林。 星学几话几话？ 今个礼拜咧，同我哋就系 recap 下呢个星学企划嘅咧，有 Joyce 郑欣宜 ，Hello， 你哋好，大家好 ，Hello。 嗱，阿 Joyce 系同系浸大嘅同学咧，就一齐合作嘅， 冇错， 系啦。今次你哋就佢哋话诶拣咗你嘅救命歌做个主题，去到即系串联成件事咁样嘅。 冇错啦，咁今次咧呢一个星学企划咧，其实我觉得咧好难度高嘅，因为咧我哋只系知道我哋要大家搞一个 project 出嚟， 系， 咁但系咧一啲更仔细嘅框框是完全冇嘅，咁即使话咧系完全自由发挥，咁但系咧我就初初一谂我就觉得啊，不如用呢一个机会去回馈翻社会少少啦。咁其实系我要求，不如同一啲NGO 嘅机构去合作，咁可以乘机。啲學生學嘢，我又可以宣傳我嘅新歌，又可以即係幫助別人咁樣啦。咁其實初初咧，班學生咧，佢哋係好 ambitious 嘅，即係佢哋諗嘅嘢係好大啊， yeah. 直情係佢哋想搞一個好大嘅 event 咁樣啦， oh. 甚至乎係喺碼頭嗰種咧。咁、wow. 我哋就初初就覺得，咦，咁樣好似好難度高喎、因為有好多嘢要申請啊咁樣啦。咁我哋又唔係真係好多人去做呢一件事，咁、所以後屘就諗係喺 BU 入邊啦， yeah. 有一個學生嘅 outdoor 嘅地方咁樣啦，就喺嗰度舉辦一個小小嘅嘉年華咁樣嘅問題嘅。咁、但係到最尾咧，因為一啲 外在嘅因素影響， 係啦，一啲因素啦， 學界有啲活動啦， 係啦，咁就有一 班唔係我嘅學生，但係佢哋揾咗嘅一班幫手嘅 BU 嘅同學咧，佢哋就 pull out 啦。咁所以就成件事咧就要好 last minute 咁樣去變啊！咁而家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所以到最尾咧，我哋就係做咗一個網上嘅 live 咁樣。 哦，但如果以真人 show 嚟睇咧，呢啲係好睇嘅 content 嚟嘅。 嚇，真係好睇，因為要有好多變數。 係啦，要去執生啊，諸如此類，點處理啲危機啊咁樣嗰啲咯。係， 我係有啲失望嘅。係，因為好似做一個 Facebook Live 其實好簡單啊，因為、 yeah. 真係好簡單。 尤其是而家你就係撳個掣啫嘛，其實 係噶。咁同埋因為咧，佢哋都好好嘅，即係佢哋都到最尾都有合乎到我嘅要求，佢哋就揾咗一位特別嘉賓嚟參與啦，嚟分享一啲知識啊，一啲信息啊咁樣嘅。咁、 okay. 我都覺得係好事嚟嘅。咁、 啊、 但係就未如我心愿咯， yeah, yeah, yeah, yeah. 我会 expect 多啲嘅 creativity 啦，同埋因为发生紧嘅时候，社会上面发生紧好多嘢，我都明嘅，但系都想做得好啲咯， yeah. 即系应承得 系 就。 即係有一種係我哋譬如講就係 the show must go on 一個咁樣嘅意思。 即係我就會諗嘅就係咁，鐵達尼號喺度沉船嘅時候，嗰隊樂隊都演奏緊，咁我作為一個歌手，我就係要繼續唱喺個台上面唱歌嘅人咯。咁係咯，我係有少少失望嘅，我都有同佢哋講嘅。我自己都好 struggle 喎，因為作為一個大人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大人嘅，咁但係我係姐姐啦咁樣啦，我會好掙扎嘅位係，我要參與幾多咧？我應該 lead 住你 lead 幾多咧？其實有好多事情我哋無論係港台嘅代表，無論係我，無論係我唱片公司嘅同事，我哋都 foresee 到有好多問題會出現，但係係應該作為一個好嘅教育佢哋嘅人，我哋应该拖住佢嘅手啊，定系让佢扑一扑跌一跌，自己去学习咧，好难咯、啊。跟住我就觉得自己好麻麻 啊，系啊， 即系嗰种好依依啊。 唉，你自己经历下啦。 喂，我嗰时因为我系跟科技大学噶嘛，我好明白呢一种感觉都有嘅，系，但系因为 J 风系一个好 freestyle 的。你哋个 project 好好啊， 多谢晒你啊，多谢妈妈，多谢妈妈。 唔系啊，我真系好中意，因为我觉得佢可以幫助到有需要嘅人，佢係一個好好純潔嘅一個出發點啦，我好中意。 因為要襯翻 J 風，佢都係一個好純潔嘅。係 咪？其實我都係㗎。點解你哋笑嘅？ 我感受到你嘅歡欣係咪？ 真誠啊！ 咁啊 ，recap 少，即係科大佢哋就係其實係用一啲係航拍啊、VR 嘅技術咧，就係帶一啲大澳嘅公公婆婆，即係 去旅行 啦，即係睇下呢個世界， 係 咁樣樣嘅。 因為其實我好明白嗰樣嘢，就係頭先講到咧，你到底要俾幾多嘅指導佢 啦？ 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因為有陣時咧，我係好黑心地好想話。等你撲下你成長咯，咁樣你知呢個社會點玩法㗎啦，咁樣。但係咧有陣時你好擔心就係、是，咁如果佢哋撲完之後，我成個 project 都撲咗，我點算咧咁樣？ 幾好喎，啟發到你哋思考 motherhood 呢件事喎， 真係㗎。 即系将来如果我有小朋友嘅时候，我点样凑佢好咧？ 系啊，我最近我喺我自己嘅 personal 嘅 Facebook 嗰度咧，我 post 咗一个嗰啲 meme 啦，就系、是、喺我嘅幻想空间入边，我系呢一种父母。咁嗰张相咧就有个小朋友啦，就问阿妈：妈妈，太空究竟有几大啊？跟住个妈妈就同佢话：哇，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咁跟住咧，下一张相就系现实中嘅我。I don't know, really massive. 咁當然中間係即係有幾個助語詞喺一邊，跟住我個 status 係，哇！我未係一個媽媽，但我已經知道我會係第二個咯。唉，唔知啊，好大啊，總之。 你哋發掘下啦，做探人咪飛曬睇啦。 亞洲又關你咩事啫？讀書啊你， 你而家讀緊太空咩？ 咁但係 through 咗成個嘅過程入邊咧，有冇啲係啊？反而就係啊，佢哋有一啲 inspire 到你嘅地方咁樣樣咧。即係頭先就係講過有啲 struggle 啦，係啦。 佢哋 inspire 到我嘅係可能因為我入咗行，都眨下眼都十幾年咁樣啦。咁變相地，當我哋好第一步去諗一啲 project 嘅時候，我已經會縮窄咗我個框框，但係佢哋就係會諗到好大咯。咁我覺得諗大啲、諗遠啲唔係一件壞事。即係佢哋即係最老土嘅說法就係、是、You shoot for the moon, you fall somewhere among the stars 咁樣啊嘛。咁係咯，即係我哋成日可能成日俾人 ban 啊，成日俾人。唉，唔得噶，谂太多啦，哇，咁大 budget 啊，你真系谂，你谂下好啦 ，Joyce 嗰啲啦，佢哋提醒到我系要谂远啲，谂大啲咯， Yeah. OK， 所以先之后先慢慢就睇下有啲咩可行。 系，咁经验会令到你令到嗰件事再可行啲嘅。 系、啊，你啱啱嗰阵时出嚟叫做投身社会嘅时候，有冇呢一种嘅冲击噶？就哇！原來個世界係個 reality 係咁樣樣嘅喎， 咁梗係有啦， 係咯。 我諗我好少少啦，係因為我讀緊中學嘅時候，我都有做part time 噶啦。 哦、OK。 咁我仲係特登揀啲 downtown 嘅地方，即係啲人會 mean 啲啊、燥啲啊、繁忙啲啊嘅地方去做嘢啦。咁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我應付到嘅。但係就都會對我好啲咯，因為我細個啊嘛，我個樣都細個嘅算。咁我又十足九頭。咁我嗰次沖咖啡嘅，咁我永遠都錯單嘅。咁我但係我係吹水王嚟噶嘛，咁。原來態度係可以搭救一切噶咯，我發現係啊， 但起碼學到一個求生嘅伎倆， 就係要笑啦， 就是、笑，跟住哎呀 ，sorry， I'm new， 即係 oh my god， 或者係你一個方 向，但係呢杯都好飲噶。我哋而家超級捧場嘅，係啊，仲平過你嗌個杯添，唔係仲貴過你嗌個杯添，你抵 咗啦。咁究竟喺呢個星學企劃入邊咧，阿 Joy 同浸大嘅同學咧，佢哋點樣有呢個係親子嘅體驗咧？ 親子活動唔係，我真係覺得我做呢一個 project 咧，先至發現我已經唔係十八歲啦。因為我 即係之前一路都以為自己 係，我都覺得自己好青春嘅一路都，跟住原來唔係咯，同埋我會擔心啊，佢會唔會覺得我好靚啊？因為咧，我哋一開始合作嘅時候咧，佢哋係好似好開心同我一齊合作咁樣嘅，同埋佢哋估我係喺八個 artist 裏邊，我係最容易相處嘅添。但係我相信咧，即系经过呢一次嘅体验之后咧，佢哋应该系有改观到，因为我都几麻烦嘅，麻烦在因为我个人好执着，即系我系想样样嘢都好 perfect 嘅，咁但系我谂佢哋又估唔到嘅就系、是，你既然咁执着，你仲见明明见到我面前有个氹俾我踩，你都叫我 踩落去咧， 踩落去嘅，即系。我都幾狠嘅咯，原來都。 OK， 咁我哋就喺睇下12月1號開始。 係啊， 我哋呢6集嘅星學企劃，我哋睇下 Joyce 嘅另一面啦。 我覺得係媽咪加訓導主任。 Oh my god， that's terrible！ 咁你記得字？ 一啲都唔分咯。 你自己翻去睇翻。 Oh my god！ 睇翻啲媽咪嘅 moment 同埋訓導主任嘅 moment 落嚟。 下次我哋再見到阿 Joyce 嘅時候，佢就會焕然一新噶啦。今日多謝曬 Joyce， 多謝曬。 Thank you。 好想一喝會飲醉，好想一份會死去，好想不去探討過沒有記憶，不想觸碰那心碎，如提起都算種罪，毫無權利得搞誰。孤单一个人，将苍天把你都遗弃，赶尽杀绝。你的内心始终对你讲，绝处有你守护你。 这请你不长大，学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如若你累到就快崩坏，何用说服到旁人了解，随意带声嗌，诚实告解 ，Everything is 四点半之前咧，听过有郑欣宜呢首嘅作品啦，作品名称叫做《救命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一节新闻。理大校董学生代表李傲然说，所有义务急救员已经离开理大，但校园仍然有不少学生被困。他非常担心校园的卫生情况，呼吁警方停止包围理大，给校方尽早处理校园的情况，包括警方施放过千枚催泪弹之后，会不会有有毒物质污染校园。他提到校方稍后会派员到场检查化学物品的去向和点算损失。李傲然又批评警方在理大包围战中滥捕滥告，以暴动罪检控被捕人士，但是忽略搜证。他认为留在理大的人并不是不想面对法律责任，而是担心被捕之后能不能够获得公平对待。李傲然是区议会由尖旺大角咀北选区候选人，同区候选人是民建联的刘柏琪。原定下个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陈奕迅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全数取消25场的演出。主办单位说，鉴于近日的情况，考虑到演唱会将会在两个星期之后举行，无法预计和保证演出期间的观众安全和相关交通配套， 经过与合作单位多番商议之后，宣布取消全部25场的演唱会，并且将会安排退票退款。主办单位表示，决定极为艰难，除了时间、心血、努力和经济的损失，同时承受近20万名观众和歌手的失望。由于涉及观众人数庞大，亦都涉及申请演唱会场地和演职人员档期配合等问题复杂，无法就改期演出作出承诺，对取消演出深感歉意。有关退票退款安排将会在下个月18号公布。一个休班警员早上在上水东庆路怀疑遇袭受伤，一个72岁的涉案男人被捕。警方表示，早上6点几，这个休班警员在路上听到叫声，及后发现有人损毁路旁的横额。休班警员上前制止，期间个男人怀疑用刀片割伤休班警员的右边面，个男人及后被即场制服。医管局表示，有网上媒体报道，有市民在星期二凌晨的群众集会中被巴士撞倒死亡。发言人澄清，根据记录，公立医院在那日接收的伤者中并没有死亡个案。星期二凌晨，一架警方的白色小巴在油麻地高速驶向示威者方向，人群争相走避，被质疑罔顾在场人士的安全。警方其后解释，高速驾驶不等于不安全。消防处当晚曾经接报油麻地发生人跌人，一共有31个伤者分别送往7间医院，其中16个是严重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66点，跌422点，总成交金额7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4点。是跌了34点。腾讯控股跟住系睇下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4跌6.2，美团点评91.9跌5.4，盈富基金26.6跌4.5，平安好医生51.9跌6.85，建设银行6.27跌1.3，中国平安91.1跌7.5，友邦保险76.7跌1.1，工商银行5.66跌1.2。中国人寿20.15跌5毫，中国移动61元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08.48，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加元1.332，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8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37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71美元，卖出147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都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丁九桥。咁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因为较早前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丁九桥噶。之后同大家跟进翻港铁嘅服务安排。咁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以及系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服务咧，仍然都系暂停。咁而红磡站、大学站同埋元朗站咧，都系已经关闭。机场快线嘅服务方面，由晚上11点起至到尾班车咧，机场快线只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由晚上嘅 十点起暂停，而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维持正常，截止时间是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在九龙区的封路，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至到漆咸道南咧，道路都系受阻。咁而卫理道、公主道同埋西九龙走廊嘅车辆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嘅车辆咧就唔能够转入加士居道天桥。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东行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坚拿道天桥去北角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一段都是车多，龙尾近星河名居。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一段来回方向是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卫理道和海宏道。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时是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两个也太易被骗，你算两个都充满优点，捆绑式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 欢迎你到下昼嘅4:43，我哋有 Ega 新嘅派台作品。呢首歌你睇埋个 music video 之后咧，你特别有觉得有一种旖旎啲嘅感觉嘅。你自己计呢首嘅新歌，今日叫做 Two at a Time。或者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就系有呢一种比较 dreamy 啲嘅感觉啊。跟住呢一首嚟自林允彤自己创作嘅新歌，我哋有苏道哲去到编曲，同样嘅感觉。作品名称叫做《一秒》。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但离其他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感情好难去到量化嘅，呢首歌就用一个秒去到做单位去到量化呢一种嘅情感嘅有几咁深刻嘅。要量化一段嘅感情，仲有一个方法嘅，嚟啊，开个价。跟住呢首歌就系讲紧一个咁样嘅感情嘅故仔。冯允谦寻找白金汉， 你立志散落世间的金粉都想看。更卡过客，每日来回地搭上客机升降，被落借你暂揭的这踏实单身汉，何来懦浮壁画般瑰丽，如何能与白宫抵住肩撞？你是我世界，我是你一个站，这烟花是途上小灿烂，专心看，毕竟太过平凡。

孙盛希作品啊。 Take what you need， 不用再问我，你要的全部带走了。谁放的火，点燃我伤口，一片一片的灰烬闪烁。 嗰个名称叫做 Let Me Fall。 咖啡越喝越淡，是越看越蓝，怎么可以留住好感？我没有隐瞒，你心里早已有答案，就算答案总是伤感。我们不亏不欠，在遇见之前，谁也没有谁待在身边，就洒脱一点，别浪费时间，说爱你也不过是欺骗。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内地女歌手，她叫做袁娅维啊。前一首歌讲紧系为咗爱情可以不顾一切嘅嗰种牺牲嘅精神。但袁娅维呢一首歌名叫做《不亏不欠》。当你发现自己可以为了对方不顾一切的时候，但对方就会跟你斤斤计较，不肯付出多一点点的爱。有阵时宁愿同佢系不亏不欠的状态，好似更加舒服啲。少少，唔单止系同你计较啊，甚至乎系无视你付出咁多嘅牺牲。之后拣嘅有蔡依林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你也有今天》，英文名叫《Karma》，或者都可以系我哋成日讲嘅《他朝君体也上台》。 你终于可以谢谢你给我的一刻，你就算没有辜负我对你的祝贺，终于你也有今天。只想占有一过，你终于可以做做你给我的。